京时间八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不过闭幕式上所呈现的北京八分钟却给大家留下了不少震撼。作为下一届冬奥会的举办城市，中国北京带来了别具一格的八分钟演出，向世界发出了盛情邀请。而在这场精彩演出的背后，是科技的力量让创意的显现更为丰满，还有演员们的辛苦付出，才使得这场演出可以顺利完成。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聊聊北京八分钟背后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咱们先来说说熊猫吧。大家应该还记得，在北京八分钟的表演中，有两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让人印象深刻。这两只熊猫信使既是文化的使者，其实还代表着中国国宝级工艺的传承。这两个熊猫道具其实是出自四川省南充大木偶剧院的工艺师之手，它们的制作并不简单。舞台上熊猫大木偶需要由人穿着进行表演，所以重量需要控制在30斤以下。按照四川南充大木偶剧院院长唐国良的说法，单是这一项要求就让他们的团队熬了好几个通宵。他说，我们初选的材料做出来有70-80斤，远达不到标准，后来不断的尝试新材料，才把大木偶的体重慢慢降了下来。为了达到这个预期效果，制作团队在原有的工艺基础上不断进行改良和创新。在选材上，他们先后尝试了人造纸藤、天然白藤、竹篾条、铝合金丝、碳纤维条、PVC、仿真藤条等多种材料，反复对比，进行了上百次的测试，才最终确定了用铝合金管材和碳纤维条相结合，再配合上 LED 灯的制作工艺。熊猫的体重是降了下来，但是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了。唐国良说，四川和北京两地不同的气温和湿度条件都曾给我们带来挑战，有的道具做出来在南充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一到北京来，因为气候不同就会出现很多问题，比如材料变硬变脆，根本没法用。为了克服水土不服，他们只能一次次的调试升级，争分夺秒的改良工艺制作道具，并且需要确保万无一失。选择材料必须要精益求精，你比如 LED 灯的选择，看似很平常的灯管，却是他们从几百种灯里面挑选出来的。最终版的熊猫道具高度是2.35米，但是却只有20斤左右的重量，比初期的版本轻了几十斤。连唐国良也不禁感慨，没想到大家共同努力能做出这么高科技、轻便，同时能达到演出效果的大道具。在北京八分钟的舞台上，除了熊猫让人印象深刻之外，还有24块大屏幕呈现出了新时代中国的美好形象，也成为了演出中的一大亮点。这些近乎透明的屏幕有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冰屏。这是一项源自中国本土的创新设计，可以实现透明图像的显示，效果更通透、更灵动，也获得过国内国际的多项发明专利。而载着冰屏跳出华丽舞步的就更令人惊艳了， 他们是24个动作灵活的移动机器人。这些机器人不仅完成了自己动作的编排，更是和现场演员、地面投影进行了联动表演。机器人研发团队的负责人张雷介绍说，相比常用的工业机器人，这次的演员机器人动作要复杂灵活，要完成进行中的旋转摆动，配合演员做出一些花哨的动作等。这些技术上的新要求就为整个研发团队提出了挑战，需要他们在设计程序的时候不断地改进算法。这个团队从确定参演到开始排练其实只有2个月的时间，全体成员是夜以继日的奋战工作，最终定制出了可以参与演出的机器人。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跟大家聊的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北京八分钟。作为北京八分钟的导演，张艺谋导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这场表演中难度最大的事情不是别的，其实是防寒。演员的保暖是第一位的，大家不能生病，要健健康康的才能好好的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在防寒这件事情上，整个团队下了很大的功夫。您可能会说，防寒保暖多穿点不就行了？那肯定不行啊。您想想，穿着大羽绒服大棉袄的怎么在冰上起舞呢？根据介绍，闭幕式演出那一天，历年的平均气温都在-10度左右，风力是5级左右。严寒多风对于整个演出团队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为了做好演员的防寒保暖工作，主创团队是使出了高科技，采用了石墨烯智能发热服饰，来确保演员动作优美，也防止出现冻伤。石墨烯是一种超级新型的纳米材料，被业界誉为是新材料之王，因为它具有超高的强度和超高的导热系数。利用石墨烯的特性，咱们国家的科研人员研制出了超薄透明的石墨烯电热薄膜技术，用于智能装备制造。石墨烯团队的负责人李月秋就介绍说，石墨烯服饰可以起到很好的保温发热效果，而且根据环境要求，服饰还可以做出相应的调节。据说最初对他们的设计要求是在-5度的环境中持续发热8分钟，后来考虑到后场等因素，又调整到了在-20度的条件下发热4小时。团队曾经模拟-20度的情况进行了真人实验，在发热效果符合要求的同时，还要保证材料的安全性、电池的续航能力和服饰的舒适度。所以说这保暖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其实在低温的天气条件下，需要御寒的可不光是人。咱们都知道，气温低的时候，我们用的手机或者数码相机很容易出现死机掉电，演出现场所有的演出设备也是一样，都需要防寒保暖。为了让冰屏和移动机器人在平昌能够顺利运行，主创团队也特意对设备进行了抗寒抗风测试。根据测试的结果，不断优化设备的性能，保证能够在低温大风环境下的工作稳定性。时间回到去年的12月，北京八分钟的演出设备就被运到了北京顺义区的国家汽车质量监督检测中心，进行了-25度、-20度两种温度条件下的抗低温检测。据介绍，当时总体来讲，设备经受住了考验，不过在-25度的时候还是出现了细微的变形。检测结果反馈给团队之后，回去才又做了相应的调整。在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风洞实验室里，这些设备还进行了抗风性能测试。工作团队设计了40-50种测试方案，以5-6级风为基础，上下调节风速，再根据测试结果继续优化设计，改进方案。 其实在整个排练的过程中，除了我们看到的冰瓶和机器人代表着高科技，还有一些高科技是咱们看不到的。比如有两套视觉仿真系统，就一直在充当着导演的眼睛和指挥棒。这两套系统可以根据导演的创意方案，将文艺表演的过程全部仿真，以可视化的界面和图纸、视频等多种形式展现出演员的运动轨迹、位置信息、队形变化、运动速度等，帮助导演把控决策及完善表演方案。具体到参与演出的人员，系统可以为每个人都生成自己的动作轨迹和节奏，在不用考虑旁边人的时候，也可以知道自己什么时间该做什么动作，这样就让排练的效率大大提高了。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跟您聊的是北京八分钟，刚才说的都是演出背后的设备和高科技的支持，那演员的部分也一样充满了故事。导演张艺谋就说，挑选演员是这样子的，首先是个冬奥会，要表达冬奥元素，所以我们选的不一定是传统的唱歌跳舞，我们希望表达的是滑雪滑冰这样的一种姿态，所以这样选的人呢，就未必是我们平常的舞蹈演员了。其次，在训练的时候要传达出一种文化信息来，所以他又是表演，你也不能纯选运动员，对吧？实际上是一种运动技能和表演的结合。事实上，北京八分钟的演员都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和长期的训练。我们还是从熊猫信使开始说起。2017年11月的某一天，北京体育大学举行了一场选拔，于广水同学和邢志伟同学就和其他一些小伙伴一起被老师叫去参加了选拔，还让他们做了一些奇怪的动作。当时他们心里很纳闷，心想这是搞什么呢？选拔跟平时练的动作不一样，平衡、转弯、单腿，考察动作更像是在舞蹈。后来老师通知他们被选中，要代表国家参加一次非常重要的演出。去年12月1号，他们就开始在昌平的训练基地封闭训练，等见到导演组才知道自己是要参加冬奥会北京八分钟的演出。这场演出的意义重大，不言而喻，需要所有人签保密协议，表演之前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他们在干嘛，直到出发到平昌的前一天，他们才告诉家人，初十晚上看冬奥会闭幕式的直播啊，里面有我。不过作为木偶演员，于广水和邢志伟在整个八分钟的过程中是没有机会露脸的。回想第一次拿到演出道具木偶装的时候，大家就觉得很新奇。于广水就在同伴的帮助下试着套了一下，木偶头的重量直接压下来，两个肩膀就像担了两桶水。于广水回忆说，在训练间隙，别的演员可以松松鞋休息一会儿，他们就只能继续套着不便穿脱的木偶装，等彩排结束回到宿舍，肩膀和腿瞬间感觉都已不是自己的了。不过扮熊猫就要有个熊猫的样子，邢志伟和于广水每天都会给自己加练一段时间，一个人练，另一个人用手机拍下来回看。邢志伟也说，我们回宿舍用手机看视频，别人看电影，我就挑功夫熊猫熊出没看，动画片里不是有熊吗，我学那里面的动作。在北京八分钟的舞台上，24名轮滑演员和24个智能机器人的配合，完成了一套精彩绝伦的表演。不过在整个演出过程中，还有48位演员大家并没有看到，因为他们是只出现在正式表演之前的，等到八分钟开始他们就下场了。这些演员是做什么呢？他们是两个人一组，负责推着智能机器人和冰瓶最先上场的人员，需要在机器启动后迅速下场。比如21号瓶是由北京体育大学的常瑞同学和同伴一起推上舞台的，为了尽量不让现场观众看出来，他们身穿黑色紧身衣，只露出眼睛的部分，在听到启动成功的指令之后，他们就算完成了这次 八分钟演出的任务，总共的上场时间不到三分钟。您可能又想了，不就是推东西吗？这个工作还需要练吗？可就是这些没有露脸的工作人员，在到平昌之前，他们也在北京封闭训练了将近三个月。集训的时候，他们每天至少要推着数百斤的道具来回走上上千米，不论脚下身上贴了多少暖宝宝，他们都不能戴厚手套，因为推平的时候可能会有脱手的风险。常瑞就说，家里人希望在电视转播的时候看到他，但是因为保密原则，他不能说细节，只告诉家人别在电视前盼他了，镜头可能给不到。虽然只是场地里一闪即逝的一个黑影，不过21号屏上正常闪动的绿色灯光就是我最好的表演。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冬奥会的北京八分钟。说起来，张艺谋导演曾经指导了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北京八分钟，以及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开闭幕式。这一次他又在韩国平昌让全世界见证了一场全新的北京八分钟表演。不过大家可能想问了，张艺谋导演除了忙活北京八分钟，这段时间还做了些什么呢？其实他的最新电影作品也要马上完成了，由张艺谋执导，邓超、孙俪、郑恺、王千源等主演的电影《影》最终就正式宣布定档暑期上映，并且发布了两张海报和多张剧照。这部叫做《影》的作品是张艺谋继2016年的《长城》之后的首部作品，据说早在三年前他就开始打磨这个故事。《影》的原创故事来自朱苏进的《三国荆州》，编剧是李威、张艺谋，讲述了一个关于影子替身的故事。有人说这部新片让人联想到了张艺谋的偶像黑泽明拍过的《影武士》。的确，无论是故事还是片名，二者都很相似。《影武士》中重代打使一人分别饰演了盗贼和名将，而《影》中的邓超同样是一人分饰两角，一个是白衣挺立身姿飒爽的靖州，一个是灰衣褴褛神情萧索的子瑜。据说为了演出两种不同的人物状态，邓超在短时间内减肥20公斤。电影杀青之后，邓超也在社交平台发布状态说，不人不鬼，半人半鬼，人不人鬼不鬼，二位再见，我得回去重新做人类了。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在拍摄时，邓超饰演的两个角色并不是同时拍摄的，而是先拍完一个角色，等瘦身之后再拍另一个角色，最后再通过后期将两个人放在同一个画面中。这种拍摄方式也给制作增加了不少难度。一方面其他演员都要陪邓超重演一遍一样的戏，另一方面美术、摄影、灯光等部门还要保持前后影像风格上的一致。电影开拍至今，对剧情方面可以说是保密到家了，在曝光的海报和剧照中也只能窥见一小部分。例如邓超和孙俪在剧照中时而琴瑟和鸣，时而默契练舞，看似简单的黑白影像却是极具戏剧张力，也隐约透出了二人在片中的角色关系。说起张艺谋以往的电影作品，相比《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这些打着深刻个人烙印的作品，张艺谋在2002年转型商业片的《英雄》《十面埋伏》口碑就相对很一般。不过这些影片中，《漫天黄叶》里一袭红衣的张曼玉，《竹林大战》的章子怡的影像画面还是深深留在了观众的心中。难怪有人说张艺谋最开始是摄影师，所以他对镜头和色彩都有着很深的理解，他的电影每一帧画面都是一幅美术作品。有了好的画面，故事情节就见仁见智了。前几年的票房惨淡之后，张艺谋找到了严歌苓， 随之带来的《金陵十三钗》《归来》等作品，可以说又将大师重新送回了神坛。这次的新片《影》，张艺谋是亲自参与了编剧，故事到底好不好看，那只有等到上映之后才能见分晓了。不过随着张艺谋的《影》加入暑期档，2018年暑期的电影市场是可以预见的火爆了。我们已经知道的定档影片就还有徐克的《狄仁杰四大天王》，姜文的《邪不压正》，还有黄渤的导演处女作，以及开心麻花的新作《西红柿首富》等等。不知道在票房方面会不会再造一个春节档期这样的红火场面呢？说了会儿张艺谋的新作，我们还是回归今天的主题，北京八分钟。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北京冬奥主题的歌曲，由陈思思演唱的雪恋。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情为危险，搭建世界的画面，时间为剑，日转星移的思念，纷纷扬扬，剪不断冰雪情缘，踏雪寻梦。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作家毕淑敏。故事永远是旧的，旧的时间，旧的地方，旧的人物，故事也永远是新的，新的体会，新的感受，新的领悟。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